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气温在4度到1度之间，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比较好，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好，一起关注路况。华北高速提示，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道路进出京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小心驾驶。机场高速公路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冰雪进校园，如何让孩子了解冰雪运动，爱上冰雪运动？这项运动魅力在哪里？冰雪项目如何进校园才可以让更多孩子接受？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每日教育播报，首先要关注的是以下的几条信息。本市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进会今天召开，切实解决入园难问题。 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启动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受益学生达到7000余名。 国内首本儿童蓝皮书18号发布，调查显示一半以上中小学生放学后没有时间玩耍。好，进入详细内容。那么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推进会上了解到，下一阶段全市学前教育将深入实施三期行动计划，切实解决入园难的问题。据了解，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主要目标的核心是实现双普，重点是扩大学位供给，让百姓能够就近就便解决入园问题，切实增强对学前教育的获得感，同时要全面加强管理，逐步实现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市区两级要切实加大学前教育管理队伍建设，为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增编增人，各类型幼儿园要全面加强内部管理，各区政府要积极引导全社会大力支持学前教育工作，参与学前教育发展。 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推进会18号在通州区的会议中心召开，截至目前计划启动的20个项目均已完成，通州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均有教师参与到素质提升计划之中，直接参与受益的干部教师7366人。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截至目前，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实施的20个项目均已完成。这20个项目中包括对教师学历的提升、改革关键点能力的提升以及关键岗位能力的提升。 通州区教委副主任王秀东表示，2018年将在原有20个计划项目的基础上，根据老师的需求不断进行拓展。 2018年的工作呢，一个就是从通州区这个层面要全力保障我们素质提升计划各个项目的顺利执行，保障老师参与的积极性。从整个过程管理中，我们用技术手段来加强整个过程的管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现有的推进项目之中呢，我们要继续深化培训素质提升计划推进的程度，我们教师他不断的提升，在这个方面会产生更多新的方面的需求和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老师新的需求和问题不断的拓展这个知识计划，来更能满足我们老师的需求和解决新的问题。 市教委副主任李毅表示，2018年市教委将积极协同资源单位与通州区全体干部教师一起，努力促进通州区教师整体素质快速提升，打造首都教育新高地。为此期待老师能在以下几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 比如说教育教学的能力和培养的水平上，能够使得老师的素养的提升的同时，让我们未来的孩子在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方面能够有迅速的提升，比如说他的国际交往能力，比如说他的创新能力，以及他的文化自信，以及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发展环境的这种认同感。那么除此之外呢，这20多个项目当中，既有学历提升的项目，进一步的进修啊，学历的层次的提升，也有针对改革的关键点的能力的提升，比如说面对新的中考、高考的改革能力的这种提升，也有面向关键岗位的，比如说他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在面向这种岗位，他怎么提升自己的教育的治理的能力，把学校管理得更好，另外线上线下相结合，为孩子提供更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所以我们最终的期待呢，是希望这个项目呢进一步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整体的通州副中心的教育质量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学生的获得感、学生的成绩、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素养能够有大幅度的提升。 好，继续关注下面的消息。国内首本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参与状况报告2017》今天发布。通过对全国7城市8847名中小学生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几乎没有和朋友玩耍的时间，这一比例在小学生中占50%以上。其实那些有机会和朋友玩耍的中小学生，每次玩耍的时间也都在1小时以内。此外呢，接近20%的中小学生参加了2门及以上的兴趣班，同时有近30%的中小学生参加了2门及以上的补习班。 调查还显示，孩子与家长的沟通话题比较单一，90%以上的父母都会和�儿童谈论学习的问题，但是有30%以上的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谈论怎么交朋友。这些缺失的亲子沟通话题，恰恰对儿童长远的发展，对于儿童的自我保护和生命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201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日前发布，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挑战、未来教育与未来学校的发展图景等学术热点榜上有名。十大学术热点紧扣2017年我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准确反映了一年来学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焦点和亮点，代表了2017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日与文华在线教育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数字化教学科研管理平台开展深入长期的合作。数字化马院建成后，将在强化师生的互动、实践教学、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持续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和水平上探索出新的模式。据了解，该项目首期预计今年6月建成投入运营使用，将成为服务于北科大思政教学、辐射北京乃至全国马院的思政课教学的信息资源平台以及马院信息化管理综合平台。 每年春节期间刷新收视记录的中国诗词大会其第三季确定将于今年春节再次登陆央视。央视科教频道17号公布了2018年节目安排，除了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外，科教频道的经典王牌节目《中国记忆》和《中国好书》将全面升级，而百家讲坛、读书、探索发现等三大文化栏目也将全面改版，一批全新的科技类节目也将逐一开播。科学总动员、解码科技史等节目将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果。 由市网信部门携手相关单位共同为广大网民奉献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据了解，春节期间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的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此外还将持续开展冬日温暖照片和短视频展示活动，组织网站推出专题专栏展示体现人间温情和城市温暖的影像。 好，以上的资讯由姚迪编辑，晴天姚迪播报，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每晚五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各位好，我是邢天。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话题就是关于冰雪进校园。那么对于北京市来说，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最盼的就是第一场雪的到来 啊，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降下来，我们一直在期盼中哈。 对，但是呢，尽管雪没有降下来，但是冰雪运动已经进入了校园，因为我们对于冬奥会的期待是相当的大。 对，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火热的。 但是呢，其实对于选材来说，有更多的人喜爱这样的一些冬季运动，冰雪运动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材的一个基础。当然了，我们不是这么功利的说认为应该去做，为了得冠军，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兴趣，不是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孩子在冬天不是窝在家里边玩手机、玩电脑，而是能够走出门到外面去体会世界，体会这些运动的快乐，体会这样的一个乐趣，同时有一种小伙伴之间啊这样的一种彼此扶助啊、一起竞技啊这种状态。 是在冬天的时候舒活舒活精神，抖擞抖擞筋骨啊，抖擞抖擞精神，舒活一下筋骨啊。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昨天也有过一个预告，因为今天会有一个神秘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学校的代表啊，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学生运动中心主任张丹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初二学生田佳璐同学。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秘嘉宾了，来自于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北京逸翔冰雪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童健。有请童健。 各位观众好，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今天很有幸啊能够请到童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教育面对面这样一档教育栏目第一次请来世界冠军，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经常请高考状元倒是真的，但是对于世界冠军来说确实是来的比较少，也今天是让我们这儿感觉有了一丝运动的气息在里面啊。非常感谢童健，也是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去给我们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回到这个冰雪进校园的话题，其实我们首先还是想问问那个张丹老师。张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广渠门中学其实是一个冰雪的示范校，那么这样的一个示范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冰雪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真正的开展这种活动应该是从16年开始。那么在16年之前呢，我们在15年级就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规划。那么整个在16年中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规划进行落地。 然后在落地之后呢就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 对，我们就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那么一步一步的来开展这些冰雪进校园的活动。 那么冰雪进校园主要是做了哪些活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面积的在学校中开展这个，首先开展轮滑，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在市区内的这种学校，我们由于这个条件、硬件设施的所限，所以我们周边没有太多的这个冰场。那么为了实现这些呢，我们首先让学生通过轮滑来先学习一下这种基本技术。那么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带领学生在真正的上冰，其实现在这种轮转冰在技术上的一种这种转变。 那其实对于这一点上来说，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童健，因为作为一个专业型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世界冠军，你觉得比如说通过这种比如说轮滑然后去带动孩子的兴趣，这样的方式你觉得怎么样，是否可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因为毕竟这个冰雪运动 在这个华北地区开展，并不是像我从这个东北老家来的那么容易 方便， 毕竟是有这个地域的这个优势， 嗯， 所以说很多孩子对这个冰雪并不陌生，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包括人均收入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冰雪运动越来越被这个大众所接受，但是呢这个随着2022来了以后呢，包括现在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育系统的一个改革呢，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的这个冰雪的未来之星其实可能会从这个学校的这个渠道出来， 嗯， 但是呢我们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场地不足的问题， 嗯， 包括咱们优质的教材的这个制定的问题，包括这个权威的这个人士，包括专业人士和团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轮转冰呢是一种方式， 嗯， 如果在前期呢我们能够投入一些这样的设备，包括人力物力，它的投入很小，但是呢确实能起到一些 培养兴趣的 感受的这个对冰雪运动的一种感受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开始， 嗯， 但是确确实实它要转到冰上的时候还是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冰和这个轮滑是有非常大的本质的区别。 嗯，所以我就特别好奇的是，就是因为您是做专业出身，那么这样的一个专业培养跟兴趣培养上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完全是我们所说的完全是一样的， 哦， 所有的专业的运动员开始都是从兴趣爱好开始，包括我自己。 哦，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在哈尔滨就是一个，我就说特别淘气的一小孩， 嗯， 争强好胜，然后呢有一天跟着父母在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冰上滑，我们觉得我想试一下，这一试二试就喜欢上了， 嗯， 喜欢上了以后呢逐渐也自己努力，然后包括这个父母也支持，这样一步一步就走向了这个专业化的这个道路， 嗯， 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从兴趣爱好开始，这个是不冲突的。 嗯， 想问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同学哈，叫田佳璐。嗯，佳璐，你喜欢这个冰雪运动吗？哪一个项目的运动最吸引你呢？ 我挺喜欢这种冰雪运动的。 嗯， 我是在广渠门中学滑速滑，我觉得，嗯，我速滑1000米， 嗯， 我今年才刚转入冰，所以有些事情还需要继续那个努力，就是我。 还会继续想要去在这个上面去投入更多的精力。 嗯，对。 嗯，但我有一个好奇啊，那个田佳璐，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会不会，尤其家长会不会担心你影响自己的成绩，在这个冰雪运动上投入时间过多？ 不会的，我就是，我在课余时间，我一般都是，比如下课休息的时候，我都特别抓紧的写作业。 嗯。 然后，比如一些，月考之类的，我就。 嗯， 成绩也不错，我家长也不会担心，就是 啊，这个佳璐是很能平衡学习和这个运动之间的关系。 不是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做这么多期的，就是教育面对面之后， 嗯，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学霸型的孩子，通常在运动上也都非常的强。真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反正我这种普通孩子是有点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平衡的好？但人家就是能平衡的好， 一样优秀，样样优秀，是吧？ 是这样的。刚才呢我们的制作人也说，这个其实我们教育面对面在四月的高招咨询的时候也请到过这个短道速滑的世界冠军刘秋红，也做客过节目，那相当于是啊有第二位这个世界冠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想问问这个张丹老师，因为刚才谈到了这个关于学习跟那个运动之间的关系，尤其跟冰雪运动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在马上就是寒假了， 嗯， 这段时间呢要不然孩子就是疯玩，因为春节假期， 嗯， 要么就是为了比如说马上要考试， 嗯， 就是准备接下来的可能第二学期的学习， 对， 怎么在咱们学校的层面上去平衡学科教育跟冰雪运动的关系呢？ 我觉得学科教育和冰雪运动开展这两方面并不相矛盾， 嗯， 我觉得甚至他们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嗯， 你比如说学生， 嗯， 啊，现在这个我们的教学楼内进行了一天的这种课程，那么他其实是非常的疲倦的，他需要通过运动来进行舒缓，来进行调节， 嗯， 那么并且在我们现在开展运动中，很多的学生对冰雪运动是非常的感兴趣， 嗯， 那么通过这些呢就能很好的引发学生兴趣，然后 就像刚才那个童儿所说，对吧、 嗯、 所有竞技运动的起点都是由这个兴趣爱好来开始的。 嗯， 那他有这个爱好，他愿意去练，那么他的精力也就能够投入。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另外一个，我们所有在开展冰雪运动的时间， 嗯， 都是在学生的课余时间。 嗯 嗯， 并不会 占用他们的， 对，并不会占用他们的学习时间。而且我们学校还专门的为这些孩子开设了他们专门用这个用于练习冰雪运动的这种时间，比如说像周五， 嗯， 从三点半开始， 嗯， 我们这些孩子就会下来，那么分组、分项、分社团， 嗯， 去进行冰雪运动的练习， 嗯。 那您现在广渠门中学有多少孩子是在做这个冰雪运动呢？有统计吗？ 如果说是，你要应该这么说、 啊， 我们应该是曾经练习过的这些， 啊啊、 我们现在大概应该是在700人。 七百人，那 七百人，如果说要是说真正的练过、 嗯、 或者从事过、 嗯、 体验过冰雪运动、 嗯、 从学校这个角度来说、 嗯、 那应该是在1000人。 嗯，如果说我非常喜欢冰雪运动，我还可以再继续加入，是这样吗？ 当然可以啊。 嗯， 我们所有的社团都是老师作为一个引导、 嗯、 老师作为一个辅助，由学生，比如说我的滑雪我非常好、 嗯、 那么我这个滑雪社团就由我来牵头。 嗯， 所有喜欢滑雪的同学都来上我这儿来报名。 嗯， 那么老师要做的就是我们给学生们提供资源、 嗯、 提供练习的机会。 嗯， 那么这样学生更有助于他们自主性的提升。 嗯， 我觉得非常好。 嗯， 不是填鸭式的了。 嗯， 对， 其实就像刚才嘉璐讲的一样，包括我之前做采访的时候也会发现孩子们在冰场的时候特别的开心哈、啊，滑完之后已经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波孩子都进来了，他还是迟迟不想走，意犹未尽哈、啊。想问一下，就是目前现阶段哈、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这种样式可以供孩子去选择。 嗯、 那么在2018年，我们未来还会推出哪些项目的活动呢？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我们的一个秘密哈、啊？ 哎呦，先透露了， 先透露一下。 嗯， 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计划就是在2018年，在我们的学校要。完整的铺一块真冰， 嗯， 完整的铺一块真冰、 哦， 让学生真正的像刚才童儿也说，因为轮滑毕竟跟这个速滑在冰上运动，它还是有区别的， 嗯， 孩子们还是要通过这种锻炼，通过练习来学习这种在冰上的运动 感受， 嗯、 对感受、 嗯。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2018年，我们通过这个学校，也通过我们上级教委的支持， 嗯、 打算在我们学校真正的铺一块。面积不小的一个真冰，具体是 室内吗？还是室外？ 室外的。 哦，还是室外的。 对，在室外的。 这就更诱惑了哈！我 其他的我就先不透露了。 我特好奇的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冰场里面它都是仿真冰嘛。 对。 那如果铺设的真冰之后，我们在滑雪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速度上面， 嗯、 从学生的感觉上面，我不知道说"感觉"这个词准不准确哈。 其实这问题应该是我回答的。 对， 童老师， 您 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说。 实际上来讲，最关键一点呢，就是冰的这个摩擦力和这个轮滑的摩擦力是不一样的。 嗯， 冰面的这种摩擦力是非常小的，就包括就是有很多孩子不太了解冰雪运动的时候，尤其不了解滑冰运动的时候， 嗯， 在开始上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冰场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 嗯， 冰面呢是有雪的， 疙疙瘩瘩， 是有雪的， 嗯， 但是呢，到了这个专业冰场以后，你会看到冰面呢是跟镜子一样。我就见过一个小朋友在上我们的公益课的时候就说， 嗯、 哎，说这冰怎么跟我滑过的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这个怎么跟镜子一样？ 嗯， 然后他在上面打滚啊去玩，所以说在滑起来，他这个滑行速度感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个风的这种经过这种感觉， 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说说我儿时的那种记忆 啊，你说 就是这种状态 啊， 就特别过瘾，越滑越快，你就比陆地要快很多 啊、嗯，就像开车一样，它特别能够 赛道上开， 就速度感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键盘的力度哈，嗯， 对，就是在赛道上开跟在山上崎岖小路上开那感觉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童健，因为我知道的就是现在咱们的进校园的活动里面，作为世界冠军然后去做普及性教育的人，我不敢就打包票说没有，但是确实非常的少。首先咱们冰雪运动的世界冠军就很少，然后呢这个在进入校园做普及性的这种运动的人也非常少。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教孩子，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也有的时候会去学校教孩子，比如说播音主持这种项目很累的，真的非常辛苦，因为零基础然后再去掰再去弄真的是太累了。为什么？ 首先呢，第一点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意识到这个冰雪运动的未来肯定是体教结合的。 嗯，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讲求的是孩子的这个体素质的这种培养，就是体能素质的这种培养。但是呢，你技能方面的这种培养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专业的这个人员参与到校园这个培训当中。 嗯， 而且呢，我们要2022年马上就要来了，包括以后的这个运动会，包括24届、25届和26届，未来的这个冰雪明星一定是从校园里出来的。 嗯， 因为这种的这个模式呢，已经很在国外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体育课变成一个专项的一个爱好的一个培养，不但在这个体能上，在体能素质上有培养，有能提高，同时呢，能给他一种机会，能让孩子呢，能在享受到非常好的这个师资的这个教育的同时，能够掌握一门的这种技能。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你像我跟庞青，我俩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我们特别希望这些孩子能够不要浪费他们这个儿时的这个青春，然后呢能够把他们这种天赋呢能够展现出来，不单单是花样滑冰，还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像这个加路他是短道速滑，还有一些孩子是冰球。 嗯， 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孩子的这种爱好兴趣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天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给他们把他们儿时最宝贵的这个时间都能利用好，然后能帮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个梦想，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这个冰雪进校园最大的一个初衷。对， 也是最大的一个快乐，因为看着别人不断的成长，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大的满足感， 成就感啊， 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 你的价值感。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运动员出身的，原来的这种最大的价值就是在场上去取得成绩，然后让所有的国人有这种自豪感，有这种凝聚力。但是呢，转业了之后呢，我们同样应该去把我们30几年就积累的这种行业经验呢回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所以说句实在话，冰雪进校园一开始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一个主题，没有一个比较具象的这个 什么项目 方向。你比如说我们怎么做冰雪进校园，我们这个应该如何的找到一个切入点。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其实2016年的这个11月的这个冰上的这种演出展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嗯， 因为我意识到有很多孩子并不了解 冰上运动， 冰上运动是什么，不了解花样滑冰运动是什么。我们也想过很多方式，但是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展现给他们， 嗯，让他们感受。 第二个就是鼓励他们站在这个冰面上，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通过他们对这个冰雪的这种理解，然后去感召更多的这个 身边的小朋友 们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方向，而且是坚定不移的去推动这个项目往前走。 其实刚才谈到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如何去进校园，包括童健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开始去做进校园这样的一个初衷跟想法，还有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项目，究竟什么项目适合于进校园，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是孩子们会比较喜欢，同时同学们也愿意去参与，包括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开展了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设计跟推动，以及就是说怎样去培养孩子在冰雪上面的一个兴趣，从家长的角度讲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兴趣，我们的待会儿在下半段将会继续为大家来做一个展现。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了。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大家好，我们继续聊， 继续聊。对，因为上半段的时候，刚刚这个弹性刚起啊，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广告。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这冰雪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刚才很多家长也有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冰雪进校园究竟反响如何，学生们反响如何？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田佳璐，你回去会跟父母说这个学校发生的事吗？ 嗯，不是特别经常说。 你看，这还不是特别经常说，这还是有保留。我跟你说，基本不说啊，这都不说那个学校的事儿。所以呢，家长也很关心，就是究竟这个冰雪进校园以后，孩子们喜不喜欢？究竟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对于孩子，比如说学习成长、人格培养，真的有所帮助？张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像这种情况，首先冰雪运动呢，对学生来说，他们。非常的感兴趣，非常的受学生的这种欢迎。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校园内中午呢，我们会开这种冰雪运动的大讲堂，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老师去讲，有的时候呢是学生学长自己去讲，那么他会首先介绍那么冰雪运动都有哪些项目，那么各个项目的这些规则。每一次这种讲堂，因为我们学校在中午这种讲堂里学生是自愿参加的，每一次这个讲堂里都是爆满啊，学生。在一月份我们这儿进行了在我们学校呢召开了一次北京市的冰雪课程推荐会。那么在这会上展示了比如说像冰球滑雪，然后这个冰壶，还有我们的这个模拟器等等。哎呦，我们这个学生对这个活动简直真是热情，太爱死都不对，往回拉都拉不回去。确实，因为还是在城里的孩子接触冰雪运动平常太少了。 对，有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 那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冰雪运动对孩子在培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哎， 首先 体现在哪？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对学生一个意志力的一个磨练。对吧？你比如说冰球运动，比如说咱们说滑冰，无论滑冰还是滑雪，你都是一个技能的学习。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你会受到这种挫折，对吧？比如说摔，比如说掌握不好平衡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要求学生可能真正一体验啊，这个滑冰和滑雪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那就要培养学生这种坚毅的能力，还有这个永不言弃的这种精神，这是最起码的。第二个，我觉得冰雪运动对学生真正身体素质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真正的孩子去练习这个冰雪运动的时候，他是很累的。他并不是说感觉像咱们童老师这种冠军级别的，在非常的潇洒在冰面上。孩子们不是这样。孩子们在练习过程中要付出很大的这种努力。对他们的素质也是一种真挚的这种真实的提升。 刚才您谈到意志力，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市教委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团队意识和意志力纳入这个体育的考核标准当中了。尤其是像您刚才谈到的冰壶还是这个冰球，它可能对同学的这个配合、相互之间的这个默契、意志力还有团队的一个协同的配合都要求比较高哈。那么想问问这个童老师，可能就像刚才这个张老师讲的一样，可能我们只是见识到了您在冰面上的如此的潇洒，但是没有想到背后付出的多么的艰辛还有这种坚毅哈。那您这个肯定在意志力方面是付出了很多，也有很多的这个心得想传达给我们的学生。您觉得在这个意志力还有团队意识培养方面如何带到我们的学校当中呢？ 实际上来讲，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育，其实都是有这个挫折教育的这个意义的。说到这个，因为毕竟我是冰雪人嘛，这个从业也是30多年， 对， 所以说我还是今天咱们的主题也是 冰雪进 校园，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团队做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冰雪进校园，一个是展示，让所有的孩子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样的，身临其境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呢，能够了解冰雪运动，了解滑雪滑冰这项运动。先是从了解这个项目的这个文化开始，然后再过渡到这个项目的这个礼仪礼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里边还有这么深的文化的。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滑雪滑冰，它是起源于哪儿啊？然后呢，是第一个代表这个冬季项目进入夏奥会的，那足以证明这个花样滑冰在冬季项目当中的这种权威地位。包括我们的所说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包括这个路易十三、拿破仑一世、三世，其实都是花样滑冰的这个始作俑者、推动者。所以说，很多的这个 运动呢都是背后有文化的，包括它是怎么由来的。原来的花样滑冰穿这个长筒靴，然后到了后来有短筒靴，从长裙变成短裙，从无声的这个滑行到了这个有声的这个配合， 嗯， 所以它一步一步的这种晋级呢，其实对了解这个项目、观赏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课堂、我们在学校给所有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冰雪素质的教育之后、那他们的业余生活，那自然而然他们就参与到这个平时的这种体验当中， 嗯， 那他们之后呢，在校园当中去谈论的这种事情，可能也就是说各自对各自项目的一种体验， 嗯， 那大家就会有了，你比如说你是否会做旋转呀、 嗯、 你是否会做这个跳跃呀、 嗯、 你是练了多少次才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能够提供的，可能先是从这个兴趣爱好开始，然后呢要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这种比如理念上的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让他们了解这个运动背后的这种文化、 嗯， 那之后呢他们有了兴趣，自然而然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了、 嗯、 那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了以后呢，那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培训机构呢，那就能够施展拳脚了。 嗯， 要不然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完全陌生、 嗯、 那大家可能就会 第一步都走不出来。 对， 嗯， 他肯定不会踏出他的第一步，他也不会感兴趣、 哎、 所以说校园冰雪进校园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它的意义的，但是也确实有难度。 对、 嗯、为什么我们觉得做起来比较累呢？因为在市面上没有真正成型的相关的这样的教材。 对， 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就这一代运动员就要担起这个责任。比如说我们派人去国外再去看冰雪进校园的这种教材怎么样，各个协会之间的这种运作方式啊，他们怎么去引导青少年能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从无到有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跟学校的老师啊，包括学生啊去沟通，然后能把这个冰雪进校园的这种教材先做起来。 嗯， 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理念上的理解。 嗯， 我觉得这是肯定是第一步的。 嗯， 对，您谈到这个以后我还想说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你自己回想一下自己在学生史生涯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了学习之中？这种东西反映到你将来的生活之中，就会存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玩什么。当真正有时间给你让你玩的时候，你的兴趣在哪儿？没有。尤其到冬天，你到了冬天，对吧？这个好多人都就是猫在家里边了，这躲冬天猫在家里边了，窝在家里边了。 嗯。 但实质上，如果给自己的孩子培养一种这样的兴趣的话，对于他整个的人生，至少在孩子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咱别说别的，什刹海你滑个冰行吧， 嗯， 不用天天坐在那个冰车上咣咣咣躺在地上吧，对吧？ 嗯， 很单调，很无趣，至少你会有多了一项运动的这种模式，甚至包括滑雪，对吧？你有一个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这样的一些冰雪运动，冬天走出家门，不要老憋在家里边。而如果你家长说你这代已经来不及了，晚了，孩子这代开始培养起来。 对，兴趣爱好开始，然后呢从这个学习开始。其实体育是有成长记录的。 嗯， 你比如说一开始我只是玩一玩以后，他就开始对这个项目了解，了解了以后他开始学动作。其实你看他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如果说我们真正像我们小时候说玩一个捉迷藏， 嗯， 玩个跨步，或者是玩一些其他的这个真正的这种娱乐，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他是没有记录感的，没有成长感的。 哎， 对，你看学习花样滑冰也好，学习这个短道速滑也好，冰球也好，或者是滑雪也好，包括陆地项目，比如说像游泳也好，它都有一个成长。 嗯， 从一开始只是兴趣爱好参与体验，到后来以后，他可以去对这个项目有一些体验的这种经验，大家相互交流。 嗯， 我觉得这也是教育其中的一部分，也是体育最重要的其中的一部分。 真是这样，因为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在谈到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呢也让大家解放出来，不要是总是天天扎在书本里边，还让孩子能够更全面的一个发展。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现在广渠门中学还会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冰上运动之外， 嗯， 雪上运动其实在学校里很难去施展，会有相应的计划吗？ 这个不能应该叫计划、 嗯、 应该叫我们已经付诸于行动。 哦， 其实在这说这之前啊，我想就刚才那个话题简单的聊两句。 哦，您说， 咱们说这个关于家长对于学生体育运动的认知方面。 嗯， 我觉得这可能能分为几种情况。首先，可能有一种家长自己比较喜欢体育运动， 嗯， 那么他也非常的支持孩子体育运动。咱们可以说这类家长是什么？这类家长会玩， 嗯， 对吧？ 对， 懂，他会玩。 嗯， 那么另外一类家长呢，可能在这方面认知的情况不是特别多。那么他自己本身就不玩，所以他不能说不鼓励，最起码他没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去带着孩子去玩。那么这类家长就需要学校对他进行引导。 嗯，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在2004年开始，首先在北京市所有学校里开设的这个体育的选修课。 嗯， 学生打乱班级，按照自己的这个爱好去上这体育课。 嗯， 那么在开这个选修课之前，我们是向家长做了调研的。 嗯， 那么所有的家长，不能说所有，绝大部分的家长是非常支持这个活动的。我觉得学校在这方面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 哎，其实这样的一些活动真的应该推广开来。 没错， 因为其实现在家长最大的苦恼啊，并不是说怎么培养孩子学习，因为报班嘛，对吧？做题嘛，做卷子嘛，简单粗暴，很直接。 对， 而且呢，能够看到收效。但是最困扰的是什么？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家长大概是上小学、初中的这样的家长，最痛苦的是什么？一，不知道跟孩子聊什么；第二，不知道跟孩子一起玩什么。 对， 这一点解决不了以后，家庭的教育其实体现不出来。 没错， 对吧？就是没有办法跟孩子达成一个沟通。我这里还要问一下这个田家璐同学，又到你身上了。我想问你，就比如说你现在做这个速滑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你会鼓励你的父母跟你一起去参加吗？ 周末的时候，一般都是我爸妈把我带到那块让我去玩，然后他在旁边看着，然后给我照照相之类的。 他们是看着还是自己玩手机啊？ 基本上看着，然后玩一会儿看着。 但是如果要是他们真的能跟你一起玩的话，你愿意吗？ 我觉得挺愿意的吧，应该。 啊， 因为平常也没有一个同学，周末也没法约着一块出去玩。 啊， 然后家长陪我去的话最好跟我一块玩。 嗯， 你看，就这是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是，其实孩子更是希望家长能够参与到其中，跟孩子一块玩哈。 哎，你妈应该在听这个节目吧？ 不太清楚。 就鼓励一下，真的鼓励一下。 对对对对， 这个为田家璐的家长先鼓励一下。应该叫哥哥姐姐、大哥大姐、啊。这个希望这个陪着田家璐一起上冰，咱们体验，不要怕摔跤啊。您还没到老哥老腿的时候，也没骨质疏松呢，上冰摔两下感受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那能够一起全家人一起的一个活动跟运动。 对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田家璐，你现在觉得这个冰雪运动，尤其你现在做速滑以后，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你有感觉吗？ 就是在最基础就是锻炼身体，增强自身的身体素质。然后又锤炼我的那种品质，就是做事意志力，就是那坚强不息，然后什么永不言弃之类的。然后第三就是也能在这个平台上交上朋友，志同道合，就是比如和一个学校嘛本来不认识的同学，在参加了这个队之后，就可以认识，互相认识，然后也能认识这个朋友，平常也能一块儿 交流啊， 探讨啊，一起训练。 哎，我觉得这真的挺好的。 是，其实包括我现在呀，我都不敢去到那个冰场上去滑冰，因为我自己会有恐惧感。我都这么大一人了，可想而知，其实小孩他初次到这个冰场上滑冰，他内心也是充满恐惧的哈。但是就是前几天我们 不会吗？尤其是像成年人，为什么不上冰呢？我们觉着呢，他第一个呢就是他怕丢面子，因为他小朋友都滑得很好嘛。比如说像家璐刚才所说的，为什么愿意让这个孩子家长去上冰呢？就包括在我们俱乐部，我们鼓励家长去体验一下，你们别在旁边老指手画脚，你们体验一下，你会发现其实我儿子，其实我姑娘已经很优秀了。就是他自己本来就做不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呢，就是像我的这个光华老师跟我说的，说我一定让我的姑娘去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因为体育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让大家性格开朗，就是我们通过比赛，通过这种挫折教育，就是我们彼此这种之间的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说你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话指、 没事 当不当讲、 来， 有很多的这个学校这个高材生压力很大、有很多人选择了你比如说寻短见，但是你会发现你像体育大学毕业的、或者是以前从事过体育运动的这些孩子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张丹老师也频频点头。 但是一定是这样，他知道失败其实并不可怕，他可能是我成功的又一个高峰的起点。所以说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 我就是从小跌倒了过一次，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敢滑冰过。 那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帮助你去建立这个 信心。就是我的妈妈爸爸没有介入来引导我，是吧？ 也就是你的小朋友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他站出来了，或者是他帮助你了，他要引导你了、或者是你获得自信了，从此以后你对这个体育运动你就不像现在这样恐惧了。 任何一个人鼓励你一下都可以。 是，我觉得鼓励特别重要，因为前几天做客我们节目一位老师，就是说孩子在练那个前滚翻的时候、他是不敢往前翻的，但是这个时候只要你轻轻推他一下，很快的就过去了。然后比如说在场上，比如说鼓励啊、加油啊，这都会增长孩子的信心哈。其实这个家长引导特别重要。如果我们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家长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呢？给他一个充分的这个鼓励，有什么诀窍吗？ 因为现在我也有小宝宝了嘛，有很多人也说说，佟健，你以后准备准备让你的儿子去从事这个冰雪运动？ 对， 我说我肯定从事，因为什么呢？其实确实是花样滑冰改变了我，让从一个东北的一个小破孩，我们说成就了现在的这种成绩，成为了世界冠军。另外一个我想说的，这个花样滑冰项目确实是一个好项目。有很多人就包括家长现在从事冰球啊、或者是滑雪呀、我喜欢花样滑冰的特点呢是因为什么呢，就像这个二外附中的这个副校长说的，他是希望他的这个学生呢，女孩是亭亭玉立的，男孩呢是这个标板流直的这种潇洒的这种 英姿飒爽， 对，他是要这个展现出来的，不是说他以后就要从事这个成为这种专业运动员，但是呢因为学习了这个项目，他以后对他人生这一生其实都有帮助的。所以说我肯定得让我的这个孩子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花样滑冰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元素的一个集合。比如说这里有音乐，有舞蹈，有这个感情的这种流露，包括人物的塑造，再加上你的这个技能。你看滑冰的这个滑行技能只是其中的一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素质 艺术的体验。 哎，我觉得下一位世界冠军将要产生了。 其实我就想问那个佟健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学生们就是孩子们没有接触零基础接触这个冰雪运动，你觉得什么运动最适合孩子接触？会是花样滑冰吗？就是一开始就接触花样滑冰吗？ 那这个完全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先让他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冰雪进校园这个冰上剧，先让他看到他喜不喜欢。 哎，冰上剧能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冰上剧呢，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直接会通过音乐、舞蹈、灯光，包括造型，把所有的这些人物都塑造出来。前期呢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些孩子，我们就这个在整个培育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是精力太充沛了，拉都拉不住，就两个小时的冰上训练你就经常会找不到人，要不然三五成群在那边玩，所以精力是太充沛了。他好处呢就是一旦做出来了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保留剧目。这孩子可能在这个学校毕业了，那有一些新的孩子又成长出来了，然后呢他也对冰雪项目呢比较感兴趣，他就能成为这个主人公，站在这个冰面上成为那个演员，这以往是不敢想象的。别说就是他能成为演员演一个这样的冰 角色、 他就看都很少， 对， 所以说展示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了解这个项目的这个文化和素养，他们自己就会选择了我这个项目我要不要参与。其实其他项目也都一样，包括游泳也好啊，拳击也好，跆拳道也好，包括这个短道速滑也好，就是孩子们看到了，他也了解这个项目的这种文化，他自己就会选择了。我们不用就是推着他，就是你要从事这个，要从事那个。对，先让他们体验，先让他们了解，他们自己就会选择了。 不用说故意的去引导。 对，你也不一定说要这个一定要滑短道，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滑雪，你也不一定要一定要滑上滑冰。因为每个人的对这个 这个竞争的这个包括竞争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花样滑冰跟冰球就不一样， 嗯， 冰球是纯对抗， 对 对， 撞嘛， 输赢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来，谁强谁弱我们马上能看出来， 对。 但花样滑冰不一样，你要通过同样的曲目， 嗯， 你滑一遍和我滑一遍完全不一样， 哎， 因为我的这个对音乐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完全的不一样。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你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沉淀。 嗯， 哎，其实您谈到这儿以后，我觉得不应该叫您花样滑冰运动员，应该是花样滑冰演员。其实是这样的， 是花样滑冰有专业运动员， 嗯， 有职业运动员， 嗯， 像我跟庞琴我们两个是职业运动员。 嗯， 专业运动员我们做了32年。 嗯， 职业运动员我们做了将近20年，也就是说在花样滑冰的中间一半， 嗯， 往后， 嗯， 我们实际上就是已经参与到国际上的这种商业演出当中， 嗯， 就是这个是花样滑冰跟其他这种竞技体育、纯竞技体育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形容我们的这个冰场， 嗯， 既是赛场，又是舞台， 哎 哎，亮的时候白冰面的时候， 嗯， 那就是赛场， 嗯， 对， 像奥运会啊、世界锦标赛， 嗯， 你看到那冰面，所有的都是雪白的这个 煞白煞白， 然后大家在上面比这个技能。但是你看一下赛后演出包括表演，那是彩色的，那就变成了一个你对花样滑冰理解的一个舞台展现。 嗯， 所以这就是花样滑冰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让我儿子参与的就是说，你竞技不行，你还可以做一个软硬去可以去做这事儿。 哎，确实是。而且呢，作为一个不管是锻炼体魄也好，锻炼意志也好，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项运动的体验。嗯，再把问题转回到这个张丹老师，因为广渠门中学其实作为一个示范校，咱们北京市五十二所冰雪示范校， 首批。 其实在室内的学校，刚刚你也谈到了，确实条件有限，那我们想去做这种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您觉得现在来说，我们接下来会主要推的是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做这样的运动了，还是说各种各样运动，比如包括冰球这样的，我们也努力去开展，我们找场地，找教练，找社会的团体去做，是有这样的计划吗？ 我们首先在冰雪方面，从校方来说， 嗯， 我们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的这种学习机会。 嗯， 我们并不仅仅希望在这个推荐会结束以后，课程推荐会结束，有的孩子可能通过这个会，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嗯， 但是由于我们学校没有开展，所以导致这个孩子非常遗憾，他没有能够感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在我们18年的这个计划啊， 嗯， 又说不该说的了，是吧？ 我们就喜欢不该说的。 在我们18年这个计划里呢，首先我们的主力呢肯定是放在这个冰上， 嗯， 啊，这是一个速滑，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由于我们自己有附小， 嗯， 附小就有速滑队。 哦， 啊，附小 是小学。 对，原来的东华市小学，现在是我们的广中附小。 啊，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 嗯， 所有附小的孩子直接就升入到我们的初中， 嗯， 所以对我们在冰雪运动上这种技能的连续学习，哎，对， 连续性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个是童老师专业的嘛， 嗯？ 这个一个技能的学习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嗯， 对吧？不停的学习，不停的磨练才可以。 嗯， 那么除了重点搞这以后，这个滑冰以后，我们还会，比如你说那个冰球， 嗯， 冰球，但是由于我们条件所限，我们只能开这个旱季冰球，让孩子们先去体验乐趣， 嗯， 体验规则是这样， 嗯。 那么其他的像冰壶，我们会开展。然后像滑雪，我们的社团已经成立，刚才咱们没有说完这个问题， 嗯， 我们成立了滑雪社团， 嗯， 那么每天也会在周末带着学生去这个，首先在城内啊，对，不是学长， 啊， 先是在滑雪机上去学这个动作， 嗯， 然后我们每2周一次，学生这个社团会去这个雪场进行真， 嗯， 这个在雪场进行这个体验， 嗯， 啊，所以这些项目我们只要校方能够做到的都会为同学们去开展。 哎呀，现在的孩子真的太幸福了。说真的啊，就是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尤其是我是东也在东城，确实是感觉这种感受真的非常的不一样，真的无比的羡慕。这现在太幸福了，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冰雪进校园的活动呢，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对， 作为一个真正的传统， 对， 也非常感谢今天童年老师做客节目，也希望到时候能够进到更多的校园，由世界冠军来去培养这样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体验这样的运动，感受这样的运动，爱上这样的运动。我们接下来继续 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

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注》《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欣赏古诗《敕勒歌》。《敕勒歌》这首诗是很短的一个作品，而且它与什么？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大融合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有关。我们知道秦汉帝国以后，在中原啊建立了强大的这种帝国啊，文明程度极高，于是才引来很多周边地带的一些兄弟民族啊，通过了一种战争或者迁移的方式，就像什么，像文明的这种方向进发，最后演成了什么，就是魏晋南北朝这种，我们说从积极的方面讲，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消极的方面讲，就是异族入侵啊，中原混乱。但实际上这是历史进步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辩证过程啊，就像河流拐弯走啊，它会在这个拐弯过程当中啊，在这种曲曲折折当中，它容纳了百川啊，造就了我们民族自身啊这种人群的强悍强盛。这首作品它的产生啊背景啊有这么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在北齐。我们知道历史上啊南北朝时期，南北朝到了发展到后半段的时候，这个魏这个帝国，就是鲜卑人建立的这个魏这个帝国分裂了。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以后，两个王朝之间，就是两个政权之间就不断的打仗，结果在东魏武定四年，也就是公元546年，东魏将军高欢率领大军去攻打西魏的一个重镇，军事重镇叫玉璧镇，结果出师不利，损失惨重。西魏的将军叫韦孝宽，采取了一种打后勤啊，这种坚守城垒，以逸待劳，不骄不躁，弄得东魏军队很狼狈。另外死伤惨重，军士们这一死伤流言四起啊，所以高欢这个人郁郁不乐啊。于是他有一次召开宴会，在宴会当中让一个叫胡律金，让这样一个将军，这个人是个鲜卑人，用鲜卑语唱了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就是敕勒歌。结果胡律金这样一唱，自高欢以下，史书记载哀感流涕，很感人啊。这在北齐书神武纪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回到这首诗，我们来看作品，它涉及到一些什么，也是文本自身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要注意捕捉。一是敕勒川，敕勒川在哪儿，我刚才说过大家有争论，可实际上注意诗篇本身说得很清楚，阴山下。这个阴山下就指阴山山脉的南侧。如果我们今天根据我们的地理常识判断，就是今天黄河大拐弯那个几字形大拐弯的上半部分，就是河套地区以北到阴山这一大片啊，这就是敕勒川所在。敕勒川叫敕勒川，一定是铁勒人或者敕勒人丁陵人在这儿居住的时候有了这个名称啊，它还有其他名称。那么这个是客观的草原，就这一部分地区实际上是中国，注意我们了解中国王朝变化的一个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很多人群不论是从西边来还是从东北来，他都要进入到这个前台，然后跟中原王朝发生关系。 自秦汉以来，长城内外是故乡，多民族的文化就在长城内外的大漠烽烟与田园细雨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吸纳。北方民族爽朗豪迈的民族气质给中原大地带来了雄浑刚健的气息。敕勒人逐水草而居，大都能歌善舞。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原始的游牧民族已经消失，但是曾经传唱于广袤草原上的那首《敕勒歌》却流传至今，广受各族人民的喜爱。 那么这首歌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 这首诗它是最早用鲜卑语唱的，是敕勒人用鲜卑语唱的，是我们汉语翻译。但是尽管经过这种转手，我们也看到了什么？一种兄弟民族，当时兄弟民族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和我们一般就是所谓中原一带种地的出身这种诗人，以这个啊，以农耕为文化背景这种诗人所写的诗那种大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来看线条简明。敕勒川阴山下，这个交代很清楚，敕勒山就是指什么？和黄河以北往北走有一大片平原，然后北边是阴山，这个是北方草原人群往中原来啊，要地，也是他们经常的这个前台，而且啊属于阳坡地，水草丰美。这个中国的这个阴阳观念也好，还是什么观念也好吧，是北边有山，温暖，北风来不了。另外一塔里像镜子一样平，严展展的草原，水土丰茂。所以过去啊，说这个匈奴族人说有歌唱，就是说失了阴山以后大家都无颜色呀。所以这个就讲这一代，首先这一代你要有历史概念人知道，这是个样中非常重要的地区，也是一个肥日异常肥美的地区，而且也是草原人群跟农耕人群交错地带。那么接着就看说天似穹庐，这个带有什么？带有民族色彩了。天似圆顶子，穹庐就是圆顶子。实际上这个穹字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倒是有，你看诗经里边就出现了两三次啊，叫穹至巽属，这个穹是顶，但是加上庐字圆顶子，这可能就是有点像类似后来的蒙古包那种建筑。这个啊，当然古代也说天圆地方，但是他说圆，他不是说穹庐，这带有这种强烈的这种民族色彩。笼盖四野，注意这可能也是啊，到过草原啊，草原上一躺，晚上满天的星空啊，是圆的，非常辽阔。我们到草原上去啊，虽然我是生活在内地，我到草原去的机会啊不多，我到的地方也很少，但是就是我去的那草原不算很大。但是站在那儿以后，使我们的心胸顿生开阔之感。这是我们读这首诗啊，也等于一次旅游，它要改变你人格，好大的胸怀啊。所以我们听一些兄弟民族歌唱，为什么那么嘹亮？这和他面临的这个世界那种开阔是有关的。所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注意，这个地方还是个建筑啊，但是是无穷的，它把一种。我们在地面上看到这种无限苍穹尽展现怎么眼前的那种壮丽和迥远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仔细分析它魅力所在。下面实际上这首诗最动人的是下面，天苍苍野茫茫。你看天空好像很近盖着，但是真正的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日常看到的是平地，天苍苍野茫茫。还是辽阔，这会儿一个生命直接对着宇宙，直接对着是一个广大的这种原野，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下面这句，这个世界，它不是空的啊，不是荒凉的啊，荒落的啊，它是，哎，草，绿草，还是偶尔风一吹现出来的一片片的啊，像珍珠啊，就是不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不是讲吗？说那牛羊啊，像珍珠啊，天上的珍珠撒在地上一样，一片片的。所以这个又是肥沃，又是我们生活的家园，就通过风吹草低见牛羊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诗首先没有任何的格，它也不用点，它也不追求那种句子的这种什么啊，那种新巧，但是它把一个伟大的景象描写出来了，用笔简洁。所以情感这个对这个诗界的情感也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啊，这首诗第一个特点，一种简笔勾勒伟大的景观。还有就是这首诗啊，也许就是因为它是翻译的， 所以他虽然质朴，甚至有些刚健豪迈的这种气概在里边，但是他一点也不粗鄙，或者说太过质朴。魏晋南北朝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啊，在近十几年、二十几年以来，北朝文学是逐渐的得到人们注意的。过去研究北朝啊，实际上更多的是研究什么，就是大家把重点放在了什么北朝人如何写文章像南朝人这方面。最近这多年呢，人们更注意挖掘什么，挖掘一些北方特有的东西。如此呢，像有些北朝诗流行的民歌，比如说有一首诗就描写女子着急嫁人的啊，叫什么曲阳入谷，脏阳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这是不是翻译过来的？但是这个诗啊，就多少太过质朴了。可是，敕勒川，燕山下，像这个作品，就不是那么过于质朴。实际上，这个整体的格调，它偏于什么？偏于一种很悠扬的那种歌唱，这也是它具有魅力的地方。这是啊。这样第二点。还有一点，这首诗自然天成，它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脱口而出。尽管这首诗是鲜卑语唱的时候是在一次军事失败的时候，但是这个诗啊，它还保持着这种什么人和这种伟大的这种自然，人和自己的亲爱的家乡见面的时候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热情，它脱口而出。我们翻译的时候尽管把它翻译成了什么敕勒山燕山下啊，你像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变成了中国过去啊，你像荀子里边就有这种节，就有这种句式，三字句加一个七字句。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天籁的这种自由自然，就是人面对的美好的景象，尤其是那个亲爱的家乡啊。所以我经常，我们说读这首诗经常想到就是德德玛唱的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乡，那个曲调，我们不说那个唱词，那个曲调，那是从骨缝里发出来的一种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所以后来经过音乐工作者呀一番加工，可能使它更美妙，但是它的基本底盘啊，就是那样一个自然天成喷薄而出的。这就是我们对这首诗的艺术上的一些感悟。 质朴粗犷豪迈雄壮的语言风格是北方民歌最显著的特色。一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仅描绘了天地的辽阔和草场的肥美，也表现了敕勒人对家乡的眷恋。千百年来，关于敕勒歌的版本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无论何种说法，都洋溢着敕勒人那种放歌天地间的豪情和对家乡生活的无限热爱。也许这就是他历经千年传唱不衰的魅力所在吧。 这个作品在文本的流传过程中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下来就讲一讲关于这个作品呢，有一些小的其他的一些争议。关于这个“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一句的理解，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也是我的老师启功先生曾经提出过一种新的看法。他说这个“笼”字，从《诗经》的格律上讲，可能是多余的。我们在这就是所谓发乎民间的一些歌唱形式里边呢，有这么一种格式叫三三七。比如说《丞相篇》，就是荀子，大思想家，他用这个当时像大古词似的啊，像大古词似的那种形式写丞相。注意那个《丞相篇》就是三句三句加七句，三句三句加七句。民间有些歌唱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说太行山万丈高，躲在云端看不着啊，这就是典型的民间这种歌唱，它有这样的形式。那么这首诗刚才我们说过，它是用鲜卑语唱的，鲜卑语它的音节它属于北边啊，属于中国啊，北亚这种啊黄色人种这种人群，属于通古斯人群吧，按照西方的术语说它是多音节。那么这个多音节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过来以后，注意就有可能用什么，用我们非常习惯的这种三三七。注意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启先生就说什么呢，说这个诗啊可能是天似穹庐盖四野，也可能是天似穹庐盖四野， 这样的话，注意，这得有版本依据，就去找什么，看过去记录这个本子。我们知道最早记录这个作品呢，像什么《古诗规》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注意，这些作品都是带着这个"笼盖四野"，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它不是三三七下边这一段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是什么？他走的是这个路线。那么前边是不是也应该走这个路线呢？三三七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哎，查什么？查明代胡应麟的诗叟，发现真是没有这个笼字儿，也就是在版本上它有这么一种版本。然后啊，有学者就顺着这个顺藤摸瓜再去查，发现在比这个什么，比胡应麟稍早一些，是胡应麟的老师辈，有个王世贞大文人，啊，王世贞大文人在兖州山人四部稿里边，他的本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个，也可以说，那就是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走了这样一个情形。还有学者更有意思，看地方志，地方志里边有些时候有很多的文学材料，这个材料很宝贵。我们说敕勒人不是在山西住吗？哎，山西明清时候出的那个地方志里边，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登录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个笼字，从而啊，哎，这个就是什么，证明我们的老师他的这种感受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的确去掉一个字，天似穹庐盖四野，比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格调上更加什么，更加和谐，更加流畅，更加自然。还有一个字啊，就是风吹草低，这个风吹草低从用字来讲，这个低字是好的，风吹就草低，草低嘛。但是如果从韵律讲，草低是个平声字，在格律上，这也是我的老师启功先生讲的，他说应该按照格律讲，按照平仄讲，应该是草地，风吹草地见牛羊。所以这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学术还可以争议，就是关于这个作品这啊有这样一种版本上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治古典学问的，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可能背后藏着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读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一点这个学问，也会增加对这个诗的理解。当然这个呢我们可以遵循可以不遵循，只是注意这引起我们一个兴趣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古诗，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这种学术，相关的学术包括什么呢，包括文献流传。这个文献流传你看了吗？从胡应麟的诗叟古诗规，兖州山人四部稿，到什么，到一些实际上有点偏冷的地方志。所以需要大家努力，大家共同合作，啊，所以这就是读书不易，啊，搞清楚一个问题不易。总而言之，我们回过头来，包括我们说有那个笼字，没那个笼字，都不影响这个诗篇是了不起的一个诗篇。虽然简短，但是它像什么？它像天地在放歌，它不是那种文人的小情调，它是一种发乎对大自然热爱的一种大情调，发乎对一个人群生活，一种生活，草原人群有草原人群的生活样式，他对这种生活样式以及他们所生存的这种空间的一种由衷的发出来的一种赞叹，再加上他当时用啊，像胡律君在打用当时的先辈语唱啊，比如说用哀歌的形式，那种悲凉的调子唱，所以感人。我们说他失去了这种语言的背景，我们用汉语把它翻译也翻译得很传神，这都是我们读这个诗啊应该注意的啊，应该提醒大家的。好，关于这首诗它的欣赏和理解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雕绎了